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请收听王强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圈子圈套》第一部，演播文天。 听了赵平凡说陈总无法来参加会议的话之后，红军觉得自己所有的内脏器官好像都坠了下去。他感觉周围漆黑一片，这个桥洞真黑呀，他想。他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因为他知道危机已经来临了。面对危机，红军必须让自己保持镇定。他的声音和口气没有任何变化，仍然沉稳而平静，甚至更亲和了一些。 哦，赵朱总，这可真是突然呢。那你们的意思是怎么安排呢？我们这边都已经准备好了呀。我刚接到大老板，他已经到北京了，明天的媒体活动也都确认了。对了，陈总什么时候回来啊？徐董事长在家吗？明天他能出席吗？ 赵平凡的声音好像都带了些哭腔。 洪总啊，陈总走得太急，都没交代给我们呢，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呀。刚才打他手机没开机，肯定在飞机上呢。徐董事长嘛，我倒是可以问一下，但我估计就算他在北京，就算他明天没安排，他也不太可能会出席了。因为你知道咱们这个项目啊，他一直是让陈总负责的呀。 红军干脆反问，因为他知道赵平凡已经准备好了。 赵朱总，那何志的意见是明天的活动怎么办呢？ 洪总啊，真是不好意思呀，看来可能不能按计划搞了。你看一看是不是先推迟一下啊。 红军真想问赵平凡可不可以见面谈一下，但还是按捺住了。赵平凡不用手机而用桌上的固定电话，而且显然旁边有其他人，就意味着这不是他们之间的一次私人通话，而是何志集团正式向 ICE 公司发出的通知。如果他急着提出要面谈，赵平凡不仅不会答应，还会觉得他红军怎么这么没有水平。红军只好接着说，声音中没有流露出一丝的失望和无奈。 那也好，我就马上通知那些媒体明天的活动改期了。这样吧，麻烦你还是试着联络一下陈总，问问陈总的意见。我老板计划后天就要离开北京了，我总得和他解释一下，而且他肯定会问要改到什么时候再拜访陈总。 那好啊，洪总啊，咱们明天的活动先推辞，对不起啊，麻烦你们了，真不好意思啊，再见啊，洪总。 赵平凡忙不迭地客气着。红军也说了一声再见，在听到赵平凡挂上电话后才按下手机，把手机顶在下巴上想着什么。他想到了那个这些天来一直回荡在脑子里的声音，那一定是自己的第六感在向自己预警呢。虽然红军仍然想不明白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但他已经开始懊悔，他一定是过早的得意忘形了。他忽然意识到右边的 Peter 一直在等着，忙恢复了常态，转过脸来看着 Peter。Peter 用右手像刚才那样敲着前排座椅的靠背，微笑着看着红军。看来他没有从红军的脸上或声音中察觉到有什么不对。 哦，是何志集团的总裁助理赵先生，说他们的陈总裁突然有事去了香港，明天不能参加咱们的仪式了。 他们希望把明天的活动推迟。红军尽量平淡地说，他想让 Peter 不要太感到意外和震惊。 Peter 愣住了，右手的手指也停住了敲打，眼睛和嘴巴都张大了看着红军，足有半分钟之后才说话。 哦，坏消息，核子集团的头号任务能来吗？ 臣只是二号任务吗？ 合同能马上签吗？ 红军的脑子里很乱，但还是对皮特解释道，看来核子集团的徐董事长已经让陈总裁全权负责这个项目了。我们只能和陈总裁打交道。赵在电话里没有提到合同，我也没有问。我觉得合同的签署、你和陈总裁的会面还有新闻发布会都要推迟了。 我明白了。 皮特的目光看着车窗外的天空，喃喃地说， 看来刚才我在天上和陈总裁擦肩而过了。如果他真的是飞去了香港， Jim, 你打算怎么办？红军咬着嘴唇说， 得先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就是要搜集各种信息，从各个渠道来了解内部消息，争取拼出一幅完整的画来。 Peter 没有看红军，嘴里挤出一句话， 我希望你能尽快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红军望着 Peter 的侧影，不知道是因为车里的空调太强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开始感觉有些冷。赵平凡和红军通完电话，抬起头看着在他办公室里站着的几个人说， 好了，我已经通知 ICE 公司了，从现在开始啊，咱们必须统一口径，他们一定会私下和你们联系的，急着想打听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刚才向你们交代的，什么是不能说的，什么是能说的，能说的应该怎么说啊，都清楚了吗？ 几个人都连忙点着头，房间里响起他们各自答应的声音， 清楚了，好 OK， 一片此起彼伏。赵平凡便接着说，语气更重了些， 以前你们和 SE 的人，包括和他们的洪总啊，还有那个销售经理小谭，有的联系多一些，有的关系近一些，都是过去的事了啊，无所谓。但是从现在开始，他们从咱们合资的人嘴里只能听到一种说法。 有人问了一句， 要不要和下面的一些人也打一下招呼啊，万一小谭去问我的信息中心底下的人呢？ 赵平凡开始有些不耐烦了，他皱起了眉头说， 我就猜到你们可能会这么想，除了这个屋子里你们几个人以外啊，其他的人都不能知道，你去向他们打什么招呼啊？啊，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小谭去问他们啊，他们只好回答什么都不知道，懂不懂啊？ 看看似乎不会有人再想说什么，当然主要是因为赵平凡自己不想说什么了，他摆手让这帮人离开了自己的办公室。等到办公室的门轻轻的但是严实的掩上了，赵平凡禁不住用脚蹬了一下地板，让转椅带着自己原地转了一个圈，他有些兴奋，更有一种成就感，他感觉自己就像是指挥所里的统帅，刚刚下达了总攻的指令，一场精心策划的大戏开演了。赵平凡努力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然后又拿起了电话，他现在的任务就是连着打几个电话。余威左手的手腕勾着沉沉的电脑包， 手指间捏着一张入境卡，右手握着笔，在入境卡上歪七扭八地填着，两只脚还轮换着把放在地上的提包踢着往前挪。就在他以这种持重悬臂的姿势正忙着的时候，兜里的手机连震带响地闹了起来。余威嘴里咕哝着骂了一句，把右手的笔挪到左手，用右手来掏左侧裤兜里的手机。手机还没掏出来呢，笔却忽然从左手的指缝滑到了地上，黑色的笔身重重地摔在地面上，发出清脆响亮的声音，摔得笔帽从笔身上甩出去，在几米开外的地面上转圈。余威更恼了，干脆把左手的电脑包和没填完的入境卡都扔在提包的旁边，一边掏手机一边走过去把笔捡起来。他按了手机的通话键，就把手机夹在左耳和左边肩膀之间，两只手摆弄着他心爱的万宝龙签字笔查看着，嘴上粗声大嗓地说， 喂，我是余威，哪位啊？ 手机里传来熟悉的声音， 老余，我是平凡呐，到香港了吗？ 余威的脸上立刻堆起了笑容，好像电话那边的赵平凡能看见他的表情似的，忙说， 哦，刚下飞机，这不正排队过海关的吗？ 赵平凡的声音里带着一股喜气，甚至有些幸灾乐祸。 哦，我已经给 SE 的红军打了电话了，告诉他明天签不成合同了，他好像刚接到他的老板，这会儿大概正向他老板解释呢吧。 余威现在根本不关心红军在做什么，赵平凡这个纯粹是报喜邀功的电话没给他带来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他现在觉得比刚才更烦了。可他不会让赵平凡察觉出一丝一毫，而是敷衍着， 哦，是吗？那好啊。 余威停了一下接着问， 他们知道陈总是来香港和我们签合同的吗？ 赵平凡的口气不像刚才那样兴致盎然了， 现在应该还不知道，不过我想红军很快就会知道我们陈总是和你们谈合同去了。 余威听到赵平凡特意说的是谈合同而不是签合同，似乎在有意提醒余威， 哼，别得意，你们还没拿到合同呢。 余威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他没有理会赵平凡的扭捏作态，而是顺着自己的思路，希望尽快结束这次通话。他说， 那好，有什么情况咱们随时沟通。 赵平凡那边似乎没有尽兴，哦了一声停了一下又说， 好的呀，我还要给陈总打个电话呢，先挂了啊。 余威抬眼看了一下旁边排着的那条队，看到马上该轮到陈总办入境手续了，他赶紧在赵平凡即将挂上电话之前冲着手机说， 喂，老赵，老赵，要不你过几分钟再打吧，陈总正要过海关呢。 余威听到赵平凡连声说 好的好的， 就挂断了手机。他注意到赵平凡最后的语调中流露出一丝感激。轮到余威办入境手续了，他把港澳通行证、入境卡和往返机票放到柜台上，看着柜台里面的工作人员把这些证件收了进去，他无聊之中四下张望，最后把眼睛落在了柜台里坐着的人的胸牌上，发现这个工作人员叫 Jackie。 他心想，香港人真逗，成龙叫 Jackie 就都跟着他也管自己叫 Jackie。 想到这里又抬眼仔细地看了一下胸牌的主人，余威一下子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那是一个瘦小枯干的男人，稀疏的头发倒向一边。冷不防 Jackie 忽然抬头看了一眼余威，余威立刻止住笑，正容一对。 其实 Jacky 只是对照着又看了一下余威证件上的照片，就低下头去了。余威不再胡思乱想，他看到陈总已经办好手续向行李提取处走了过去，他开始着急了。终于柜台里的 Jacky 站了起来，余威伸手去接证件，却发现 Jacky 的手里并没有拿着自己的证件。余威正在诧异， Jacky 说话了，典型的香港普通话。这位先生啊，请你先站在这边站一下，你要多等一下。余威下意识地按 Jacky 手指的方向挪到了一边，看见 Jacky 已经在挥手招呼下一名旅客来办手续，把自己晾在一旁了。他才反应过来，立刻急了，冲 Jacky 说， 哎，怎么回事啊？有什么问题啊？ Jack 一边接过下一名旅客递上来的证件，一边回答，没什么事情，只是要你多等一下。余威更急了，可又不能发作，只好忍着，眼睁睁地看着后面的几个人陆续办好手续走了过去。又过了难熬的几分钟，一个从肩章上看得出来级别高些的人走了过来，对 Jacky 嘀咕了几句，然后离开了。 Jacky 又站了起来，这次他手里拿着余威的证件并递了过来，微笑着说，对不起啊，让你久等了，可以了。余威接过证件翻看着，问道， 怎么回事啊？ Jacky 仍然微笑着说，有人和你的名字一样啊，我们需要仔细查一下。余威愣了一下，和自己重名，哪有这么巧？他忽然明白了，大声对 Jacky 说， 哎，你们查的是英文吧？我的这两个中国字没几个重名的呀，你们查英文，那不连什么余威余伟全都成了我的重名了？ Jacky 收起了笑容，公事公办地说，已经查好了，没有问题啊，你可以过去了。说完就坐下，开始办理下一名旅客的手续。余威气哼哼地拖着电脑包和提包向外走，从柜台前面绕到柜台的侧面时，冷不丁地对 Jacky 说， 好好学学普通话，大家都是中国人啦。 Jacky 腾的一下蹦了起来，转身正要对余威说什么，余威已经头也不回地大步走了过去。余威没有托运的行李，他直接走过等着提取行李的人围着的那一条条传送带，没有看到陈总，心想陈总一定已经出去了。余威更加快步向外走，终于在门口看到了陈总。陈总正和围在身旁的几个人说话，看来是在等他。陈总瞥见余威走了过来，就停住了交谈，向这边看。其他几个人也都意识到了，顺着陈总注视的方向看过来。余威人高马大的，上身穿一件米黄色的 T 恤衫，下面是一条宽松的棕色全棉的休闲裤，脚上是 Clark 牌子的休闲皮鞋，衣服的颜色衬得他本来就不白的肤色更黑了些，加上他大步赶上来弄得一头汗，好像刚在球场上打完18个洞的样子。等余威走到眼前，陈总首先介绍说，这位是余总，科曼公司的销售总监，我这次就是来和他们在香港谈个合同。啊，这位是薛总，我们合志香港的老总，这位是老吴，这位是黄生，这位是阿峰。余威满面热情，但却是机械地逐个和陈总旁边的这些生面孔握手，他心里暗暗地抓着每个人的特征，努力地用这种办法在一瞬间把他们记在心里。陈总等大家握完了手，冲着余威说，小余啊，他们过来接我，我们去何志的办公室办些事，就不和你一道进市去了，咱们晚上见吧。余威稍微有些意外，他以为陈总会和他一起直接去酒店呢，但他马上答应着， 哦，没问题，好的好的， 您不用管我，我自己安排，晚上我在酒店等您。 他又和其他几个人互相挥着手告别，嘴上还嘱咐着， 替我照顾好陈总啊，别让陈总一下飞机就这么忙啊。 当余威确信他们中不会有任何一个再回头的时候，才把举在半空中的手放了下来。余威忽然觉得自己最后说的那句话太夸张了，夸张到了可笑的地步，好像自己和陈总的关系比人家和陈总的关系还要亲密无间。做销售的确常常需要自作多情的，很多人面对客户都不说你们公司如何如何，而是说咱们公司如何如何。但余威没想到自己居然和初级水平的销售是一个层次的，他自嘲地笑了，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有点过了。然后他拎起提包向机场快线的自动售票机走去。余威坐在机场快线的车厢里，下意识地把包里的笔记本电脑拿出来，但还没有打开就又放了回去，因为他忽然意识到从机场到中环不过20多分钟，难道他离开了电脑就连这20多分钟都熬不过去？职业病啊。余威在心里叹了一声，他干脆闭上眼睛想养养神，整理一下晚上谈判的思路。他没想到首先蹦到他脑子里的居然是红军。这也难怪，余威第一次坐机场快线从赤腊角机场进市区就是和红军同行的。转眼快3年了，一切好像都没变，一切又好像都一去不复返了。一样的季节，一样的天气，窗外的景色似乎也一样，一样的车厢，就连刚走过去的穿着漂亮制服的服务小姐好像都是同一个女孩。往昔的画面又一次浮现在余威的脑海中。 听众朋友，王强成名作《职场商战三部曲》《圈子圈套》第一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文天，录音张笑英，责任编辑吕鲁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请收听王强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圈子圈套》第一部，演播文天。 余威坐在机场快线的车厢里，他闭上眼睛想养养神，整理一下晚上谈判的思路。他没想到首先蹦到他脑子里的居然是红军，这也难怪，余威第一次坐机场快线从赤腊角机场进市区就是和红军同行的。转眼快三年了，一切好像都没变，一切又好像都一去不复返了。一样的季节，一样的天气，窗外的景色似乎也一样，一样的车厢，就连刚走过去的穿着漂亮制服的服务小姐好像都是同一个女孩。往昔的画面又一次浮现在余威的脑海中。余威愣愣地看着窗外，红军正兴趣十足地摆弄着前排座椅背后的小电视，最后停在了一个正播广告的频道上。红军用胳膊肘碰了一下余威， 哎，别装犹豫了啊，梁朝伟刚过去。 余威一听便转过头向车厢前部的方向张望，又掉头向后问道， 哪儿呢哪儿呢，他也能做这个。 红军笑了，看着小小的电视屏幕说， 他跳车了，连他都受不了你那忧郁的样子。 余威嘴里骂了一句，把身子坐正了，闭上眼睛，像是在问红军，又像是在问自己，说了一句， 这公司也够有病的，明明知道咱俩肯定都要走了，还让咱俩跑香港开着破会。 红军没好气儿地说， 废话，你也不想想，这公司除了咱俩还有能开会的人吗？让前台来，让出纳来，是来玩啊还是来选美啊？ 余威眼睛仍然闭着，可嘴上笑出了声， 让他们来选丑还差不多。 红军也笑了， 没准啊，就是因为公司有这么二位人才，别人才都熬不下去逃了。 哎，真是啊，这么一想就全想明白了。前台难看，你说这客户还能愿意来吗？出纳也难看，这客户还能愿意来付款吗？哼，这生意啊没法活。 余威止住了笑，还是闭着眼睛。我才不操那心呢，爱活不活。 红军埋怨了一句， 就是来歇两天买点东西不是挺好吗？你玩什么深沉呢？ 余威晃着脑袋， 不是这个， 就不再出声了。红军也不理他，接着看电视。余威忽然睁开眼，猛地坐直身子，转过身盯着红军。红军吓了一跳，冲着余威骂道， 你有病啊。 余威当没听见，脸上笑着说， 哎，你看我这主意怎么样，咱俩一块儿去科曼公司，他们要么把咱俩都要了，要么一个也别想要。 红军想了想，撇了撇嘴说，恐怕不现实吧，就算人家真是想要一下子招两个销售，就算人家对咱们两个都满意，你这么一要求不把人家吓死才怪呢，谁愿意自己手底下有两个是铁哥们儿的啊？再说了，科曼是一帮香港人当头，我不想去。余威的眼神暗淡了下来，身子慢慢地回到靠背上，又把头转向了窗外。 红军又拿胳膊碰了一下余威，接着说，哎，我还是想去 ICE， 我不是告诉过你我的原则吗？要么老板是真说中国话的，要么老板是真不说中国话的。余威转过头哭丧着脸说，可我的英语不行啊，碰上真不说中国话的，我跟他说什么呀？红军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开始明白余威一直心神不定的原因了。他看着余威一字一句地说，哎，我看呀，你就去科曼，我去 ICE， 你是不是担心到时候咱俩打起来？这有什么可担心的，各为其主，咱俩呀照样是哥们儿。诸葛亮和司马懿还是朋友呢，管鲍之交，懂不懂啊？啊！说完，红军又无忧无虑地看上电视了。余威可一点儿都没轻松起来，他根本顾不上追究诸葛亮到底什么时候和司马懿成了朋友，也不想搞清楚姓管的和姓鲍的又是怎么回事，而是忙着凑过来，顺着红军的话头说，那孙权后来还把关羽给杀了呢，当初他们可一块打曹操来着。红军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他用手指着余威的鼻子说，你要是担心咱们将来做不成朋友，我可以保证不在一家公司做照样是朋友。你要是担心咱俩将来打起来谁输谁赢，我可没办法说，肯定是有输有赢，那么多项目呢，还不够咱俩分的吗？余威立刻说，哎，要不咱们这样，来个君子协定，退避三舍。红军乐了，怎么退避三舍呀？你退三十里还是我退三十里？还是一起都退三十里？那倒省事了，谁也碰不着谁了。余威没有笑，他认真地说，你听我说，这么着，你和我碰上的头三个项目，每个项目谁先去见了客户，另一个人就不争这个项目了，谁先到谁先得。不过三个项目以后就没这规定了，以后即使我一直做的项目，你也可以插进来把它抢过去。红军痛痛快快地说，行，没问题，反正你眼勤腿勤，肯定你先找到的项目多，我都不去想，好了吧？余威满意的在座椅上舒舒服服的调整着姿势，这下他踏实了。忽然，他又像想起了什么，刚要对红军再叮嘱一句，车厢里的音响响了起来，原来是在轮流用三种语言广播青衣站到了。余威听着广播里传出的女子清晰柔和的声音，他忽然大声冲红军喊着，他们怎么这样啊，怎么把英语放在中国话前面啊，先用鸟语也就算了，然后应该是用普通话，怎么能是英语呢？红军注意听了一下，不以为然地说，那是你没听清，他们呀是三种语言轮着播的，转着圈儿，你怎么能分清谁先谁后呢？我就觉得是普通话在前面，然后是广东话，最后才是英语呢。车厢里的音响又响了起来，青衣站到了。余威回过神来，看看四周空空的，哪有红军的影子呀？他又仔细听了一下广播里那女性柔和的声音，他也糊涂了，是英语在前还是普通话在前呢？分不清了。余威不禁笑了一下。红军呢？红军现在正在做什么？恐怕正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办公室里转呢吧。余威又一想，不会， 红军办公室里的主人现在应该是他的那个英国老板。红军现在应该正站着不动，挨骂的吧。他英语好，肯定能一字不差地把骂他的话听进心里。余威咧着嘴，大声地笑了起来。红军在前面引领着， Peter 跟在后面，两人进了公司。坐在前台里的 Jane 马上站了起来， Peter 微笑着向他打招呼。红军的办公室在最里面，他俩顺着两列隔断之间的过道，穿过外面开放式的办公区。红军不时得停下来等一下 Peter， 因为 Peter 在向办公室里的员工逐一问候，即使有的正在打着电话， Peter 也会去拍一下肩膀做个鬼脸儿。Peter 可以叫出每个员工的名字，这让红军不得不佩服，因为他很清楚老外记中国人短短的名字一点不比中国人记老外长长的名字来得容易，即使有些员工有英文名字。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门口，红军推开门把 Peter 先让了进去。红军伸手邀请 Peter 坐他的大班台后面的高背皮椅， Peter 摇了摇头，将西装随手搭在沙发上，把大班台前面的两把普通办公椅的一把往外拉了拉，坐了下来。红军只好走过去坐在自己的皮椅上。简跟了进来，问 Peter 想喝点什么。 Peter 笑容可掬地对简说，这是北京，我喝茶，谢谢。简又走到红军的桌旁，伸手来拿红军的茶杯。红军摆了摆手，简转身走到门口，正好小丁提着 Peter 的行李进来。 Peter 嘴上说着谢谢，接过小丁双手递过来的电脑包，取出笔记本电脑，开了机，自己忙了起来。红军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一点都不自在，他不能像平时那样向后仰着舒舒服服地靠在椅背上，而是身子前倾，屁股只坐了椅子的前半部。虽然两个胳膊肘放在大班台上，可也不能把全身的重量压上去，还是得靠腰部的力量把上身挺着。红军看到 Peter 没有要和自己讨论什么的意思，觉得这么坐着实在是别扭，所以只随意地摆弄了几下电脑，便站起来对 Peter 说了一声失陪。 Peter 摆了下手，红军便走到门口一拉门，把正端着茶具要敲门的简吓了一跳。红军走到大厦的电梯间，拿出手机拨了销售经理小谭的号码，叫着小谭的英文名字。喂，戴维啊，一直等你电话呢，有什么消息吗？手机里传出小谭急切的声音。 Jim， 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可是感觉不好，陈总的确去了香港，中午的飞机走的，赵平凡那儿什么也不肯多说。 你不要再找他了，他不会告诉咱们什么的，你要从其他的渠道尽可能打听，关键是要搞清楚陈总去香港究竟是有其他紧急的事情，还是和咱们的项目有关。红军尽力克制着，不让自己的焦虑流露出来。小谭显得有些慌乱地说， Jim， 我说感觉不好，就是因为我感觉合着的人全都是怪怪的，如果陈总真的是有别的事情，急着去了香港，他们也不用对我们躲躲闪闪的呀，会不会是威希尔搞的鬼啊？ 红军又有了那种感觉，五脏六腑好像都坠了下去，这一次连脖子到后背都感到嗖嗖的凉气。他喃喃地说，恐怕不是威希尔，威希尔中国和威希尔香港是两个实体，相互独立，没什么关系。我担心的是科曼，科曼大中国区的那帮人都在香港， 釜底抽薪，也就是余威有这本事吧。红军挂了电话走进公司，简和其他人都看出了红军脸色的异常，让在一旁不知所措。红军闷着头走了过去，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的门口，他转过头向琳达的座位看了一眼。琳达正坐在椅子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红军的手在精致的铜门把手上停了一下，推门走了进去。香港维多利亚湾的南岸有一大片围海造田堆出来的庞然大物，全然是钢铁构架和玻璃幕墙的混合体。这一带就是鼎鼎大名的香港国际会展中心，见证了97年香港回归的所有历史性时刻。据说它东面的紫荆花雕像简直成了内地到香港的所有游客必来驻足留影之地。和国际会展中心连为一体的还有两家酒店，西面的那家就是极豪华的君悦酒店。君悦酒店里大大小小的商务设施中，有一间能容纳20人左右的会议室，朝北的落地窗能看到维多利亚湾的夜景和对面九龙岸边高大的霓虹灯广告牌。只是现在落地窗被厚厚的帷幔严严实实地遮挡住了，会议室里的人谁也没有心思看外面的风景。偌大的会议室空空荡荡的，巨大的长条形会议桌两旁分别只坐了3个人。余威穿着非常正式的蓝黑色西装，白色牛津纺的衬衫，系着一条鲜艳的红底条纹领带，还特意在衬衫的袖口上配了显眼的镀金纽扣。余威在心里暗算过，这一身行头就花了他10000多块呢。对了，还没有包括他左手腕上的瑞士帝舵手表，不然就得加倍了。余威的左边坐着他的老板，科曼公司大中国区的总经理托尼蔡。托尼是香港人，瘦瘦的，是在香港人中少见的高个子，只是太瘦了，尤其是骨架太窄小，所有的衣服穿在他的身上都让人担心会随时从肩膀上滑落下来。托尼的左边是一个瘦小的女孩子，是他的助理。托尼和余威都笑容可掬地望着桌子另一边的陈总、老吴和黄生，心里却是各怀心思。余威一走进这间会议室，就在心里骂托尼这帮人根本就没脑子，这房间太大了，桌子也太大了，让人产生强烈的距离感，两边的人一坐过去，不自觉的就会变成了两军对垒。长条桌就像一条鸿沟，一丝一毫的亲切气氛都没了。像这种双方各自只有3个人的高层会晤，一定得找一间小会议室，哪怕显得拥挤局促一些都没关系。最好是围着一张圆桌，或者也可以是那种呈直角摆放的沙发，中间放一张轻巧的茶几就行，这样的话就能够营造出像一家人一样的亲热气氛。托尼琢磨的却是陈总。陈总是房间里唯一没有穿正装的人，实际上还是他下午飞来香港的时候穿的那一身，根本就没换。浅蓝色的衬衫，袖子挽到肘部，没系领带，下面好像是一条卡其布的裤子，应该不会是牛仔裤吧，托尼在想。陈总的个子比余威和托尼都矮一些，当然他旁边一左一右坐着的两个就更矮了。托尼本来安排的不是在这里谈合同，科曼公司就在湾仔， 而且就在君悦酒店对面，港湾道上的瑞安中心里面。可是陈总不同意去科曼公司的会议室，他要求在酒店谈，因为这是第三方的地方。刚见面时的客套寒暄已经过去，实际上现在会议室里的气氛几乎可以用一个僵字来形容。 听众朋友，王强成名作《职场商战三部曲》《圈子圈套》第一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文天，录音张笑音，责任编辑吕鲁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